寂的街头，一切动作都是季节的重复，家乡的道路也没人左右，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木偶，脸上却挂着永远的笑容，眼中沾满心酸无助的泪水，真正的痛苦我独自感受。哦哦哦，也想追求。哦哦哦哦，也有梦想。哦哦哦哦，所有付出只想换真心。 想趁你爱我

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地老。原来牵着手走的路只有我一个人，相信天荒。 心，耶耶耶耶，危险的关系。 继续来听歌，请欣赏张雨生演唱的《传言》，陈明带出的《相信你总会被我感动》。

再也不生你，只为你倾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。一瞬间的勇气，我只接受一辈子的约定，穿过雨穿过雨，看清你的心，是真情是真心，我蠢蠢欲动的爱情就要飞向你，我美丽天使的心，再也不生你，只为你倾心，我温柔天使的心，只要你生生世世守着我，我永远为你甜甜蜜蜜，真心爱着你，日日夜夜真心爱着你， 对走开的人倾诉感情。